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哈，咱们继续咱们美食公开课系列的讲解。今天呢，给大家请来的这位可能真的就在这节目里出声比我都多啊，杨多杰，我们的史地文化学者，当然也是茶文化学者哈，也欢迎杨多杰。 哎，大家好，孙涛老师好，非常高兴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啊，又跟大家能够见面了，我是杨多杰。 嗯，今天呢，我们请杨多杰来呀，主要是想系统的给大家讲讲茶，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杨多杰每周二呢星星点点的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茶的知识，但是总是不那么系统，因为时间关系也有限，而且节目里还要聊别的啊。从今天开始呢，咱们就请多杰给大家系统的从历史啊、各个产区啊、流派啊、外国朋友喝什么茶啊等等这些，反正跟茶有关系的这些事儿，我们争取在这几期的节目当中都给大家讲到啊，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周日的节目，这茶的系列开始了。那杨老师，咱今天给大家从哪儿开始说起？咱第一课嘛，肯定是不是得说说它的起源之类的？ 哎，您刚才讲到了，你这个叫美食公开课， 嗯 啊，我觉得能来这儿讲讲还是非常荣幸的啊。 互相吹捧的话就可以不用说了。 确实如此，因为大家可能常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朋友都知道，我是每周二来咱们节目， 嗯， 这是直播。 嗯， 那一般情况下不是跟我们孙涛老师合作。 对， 哎，像尤其是这多半年吧， 嗯， 另有两位主持人， 嗯， 我们这组成一个搭档， 嗯， 哎，在他们的这个搅和之下呢，我一般讲不痛快。 对， 哎，孙涛老师刚才那话里话外批评我，我也听出来了，讲的不系统。 嗯，不是，主要是时间有限，而且每期啊， 哎， 都有一个主题， 对， 是吧？这样就不太好发挥。 哎， 今天咱们让杨老师系统的给大家讲一讲。嗯， 好。那咱们今天做客到您这个节目，就美食公开课，那说能讲茶吗？我觉得没问题。 嗯， 首先我们从一个学科的界定上，我觉得茶文化一方面它是农业文化的分支，我们中国是农业大国，以农业立国，那么茶文化它也是农业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才讲叫茶农嘛。 嗯， 这个属性先归类清楚。同时茶文化又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子文化，饮食文化的种类很多，名字里边带出来了，饮和食就是有吃有喝。咱们平时呢讲吃的比较多， 嗯， 关注的也多。一说饮食文化，四大菜系或者八大菜系，那主要都说的是吃。可是饮食文化以饮来打头呢，那是关于喝的部分。我们这茶文化呢就归类在饮食文化的这个类目下边。 嗯， 那么今天第一回上咱们周日这节目哈，那讲讲茶的源头或者叫起源。有人说那这还用讲吗？这起源在咱们中国呀，您就给我们讲讲中国哪个朝代就得了。 嗯，这确实起源在咱们中国吗？不是有争议吗？ 对，这个问题就得先讲。 嗯，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还不同意这看法。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茶界啊，对于这个茶树起源的问题大概有三个说法，叫做一元论、二元论和多元论。 哎呀， 就是不同的起源学说。 嗯， 一元论顾名思义它是单一起源说，就说这个茶树起源在一个地方啊，最终分支在各地。 嗯， 因为我们知道今天世界甭不要说饮茶啊，茶树种植就已经非常广泛了，不光有我们就东亚产区， 嗯， 东亚是一大产区，我们在这产区上，南亚产区， 嗯， 印度、斯里兰卡这都是南亚产区，东南亚产区，那比如说柬埔寨呀， 嗯， 老挝呀、缅甸呀、泰国呀，啊，这都属于东南亚产区。其实呢，很多人都不知道还有中亚产区， 嗯， 量比较少。还有一个呢，非洲产区。 哦， 非洲是个大产区。 哎，真的呀，非洲是不是都是咱们 支援建设的时候给带过去的？ 还真不是， 人家本来就产， 是西方资本主义殖民的时候带过去的。 哦，哎，他们那边不，我怎么老听着他们是产什么咖啡啊什么之类的， 也 弄茶， 也产茶。哦，你比如说大的啊，大的产茶国，肯尼亚， 嗯， 肯尼亚这个红茶的产量，一度能达到世界的前三。 哦， 啊，非常大。 啊，他们主要还是玩红茶， 哎， 因为主要是欧洲人就喝这红茶， 没错， 嗯， 哎，所以说这个茶树种植今天已经非常广泛了，到全球范围了。 嗯， 那说这得有个起源的问题，打哪儿出来的？ 谁是爸爸？ 哎， 是吧？ 谁是不是爸爸的问题？谁是祖宗 啊？ 得打这头上说 啊。 那么当然，一般认为是我们中国，这个开始也没有什么争议。 嗯， 什么时候开始有争议的呢？18世纪。 嗯。 18世纪英国人提出来说不是中国，说 是 印度。 哦，就主要他们也主要就喝红茶嘛， 哎， 是吧，就认人印度。 哎，其实这里边背后他们有点小算计。 哦，真的呀。 嗯，这个学科的讨论，科学的背后还带着有什么呀，有经济的问题。 嗯， 当时有一个重要的情况，这我提醒大家注意，就在18世纪到19世纪，中国的茶呢当时是非常畅销的，在世界贸易市场里边甚至于等同一种硬通货。 哎， 有点今天那石油的性质。 嗯， 那会儿还不流行石油呢。 嗯， 那会儿还是煤炭呢。 对， 那么茶叶几乎是一种硬通货，到哪儿都非常好销。 嗯， 那么中国的茶叶又是其中最好销的部分。 对，这咱过去也没有什么出口的东西，主要就是这老三样。 哎， 是吧，茶呀，瓷器呀，是吧， 丝绸。 嗯，对，这三样。 但是这几样确实有其他地方不可替代的特性。 嗯， 哎，这也不得不说。你比如说这茶叶，当时的印度啊已经被英国殖民， 哎， 也开始种植茶叶，产茶叶啊，这个以后咱们再讲它的问题。但是这茶叶遇到一问题，在英国市场上印度茶滞销。 不，他们自己弄的，自己不认。 对了， 啊， 喜欢中国茶叶。 哦， 价格呢，甚是数倍，甚是十数倍 啊， 差距非常大。而这英国人很挠头啊。 嗯， 你想，这本身我们能控制这部分， 嗯，卖不上钱， 卖不上钱， 嗯， 老得从海外进口。那这个一方面呢是个成本问题，另一方面还跟两国的关系啊， 嗯， 海上的贸易啊，这都很大的联系，这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嗯， 那为了捧这个印度的茶叶， 嗯， 这当时就有人提出这个论点，这叫印度起源说。 哦， 就说你们不知道，其实中国那不正宗，这印度的才正宗呢，这是根儿。 所以他们这等于是变相的一个广告，就是给自己那广告吧找个噱头，对吧？ 其实是有点商业宣传的色彩。 嗯， 当然人家也有一定的依据。 嗯， 人家说在印度啊。某些省份发现了野生大茶树， 嗯， 啊，比较古老的、年代比较久远的野生大茶树，它有一些发现。那么，尤其在当时，西方的博物学比我们要强盛很多， 嗯， 咱们没这概念。咱们中国的古茶树的发现，那都是我们新中国建国之后的事情。 对， 哎，那么前期人家在这上占有舆论的优势，还说，你看我们这儿有古大茶树，咱们这都古老啊，哎，诸如此类的，这就叫。印度起源说，当然还有一种就是中国起源说， 嗯， 这不用谈了。 对，我觉得这个啊，主要是咱原来就没想过这事儿，因为全世界当时咱就觉得只有我玩这个， 哎， 你们也都没有， 对， 你们都没有，你们跟我谈什么起源呀？那起源肯定是我呀，在咱中国人这儿，这个不存在争议， 哎， 它就这一种学说，甭管是云南产的还是哪儿产的，反正肯定是咱中国产的这茶，所以这个在世界上它没争议，他觉得，但是呢，因为过去你想。咱的几个主要，刚才我和多杰都聊到，咱中国的这几个主要的过去，按现在话说，出口创汇的这个东西啊，大家想，其实啊，除了丝绸相对成本高一点点以外，其他的都是属于本小利大， 嗯， 对吧？就是卖到那边都非常之贵， 嗯， 所以这英国人他们呀，就觉得这个事儿啊，我怎么能把这钱？他能赚回来， 嗯， 就是包括大家如果回头看那个历史，其实在乾隆年间， 嗯， 英国其实专门派了一个使团， 嗯， 走了得从英国啊走了得有一年多， 嗯， 说来给那个是给坑是给乾 隆 来给乾隆祝寿， 嗯， 说给人祝八十大寿，是八十大寿吧，当时、 嗯、 但是当时已经八十二岁了， 信息有错， 已经记错了、 嗯、 就是当时啊他们其实说是祝寿，但是主要的一个真实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他们国家工业革命以后那些东西，我那机器我卖给你，把你们那么多年通过卖茶叶呀、啊、这些在我们那儿挣的钱我才赚回来，但是没想到让咱给卷回去了吧、 嗯、 所以啊人家肯定以后得想招啊，是吧，我怎么能把这钱弄回来，所以他得你不跟我玩，那我捧另外一个吧，是吧，那这印度就出现了呗，大家这么一想他就顺理成章了、哎、啊。 对，但这个印度茶呢、 嗯、 当时这个滞销， 嗯， 他就抛出了这个印度起源说，这叫一元说。一元说呢，有人说是中国起源，有人说是印度起源，到后来尤其是19世纪以后啊，就有一些打得不可开交，出现劝架的了。 嗯， 劝架的就是二元说。 哦， 二元说说，哎，别争了，别争了，咱们这俩都是起源地，咱分别起源。啊，有一种论调说是分别起源。 印度起源什么？起源红茶是吗、 哎？就是有一种茶树嘛，它印度确实有这种茶树。 嗯， 啊、说是分别起源，这也有一种。 嗯、 还有多元说，那多元说就乱套了。那有人说， 嗯、 那不光是印度有啊。 对呀、 啊， 世界各地都有， 哎， 是是， 在别的地儿也发现了多种说法、 嗯。 那有人说的，杨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嗯， 我是这样想啊，这是两个问题分开看。首先来讲，我们也不要否认，在18世纪到19世纪，英国的殖民者确实在印度啊， 嗯， 发现了野生大茶树，那这是有，而且呢，探测出来的树龄呢确实不低，嗯，一看就不是现在的品种，品种也比较独特。 嗯 啊，那么说这是不是能证明他们的起源？我想这还不能这么说， 嗯， 因为茶呀和其他的一些水果是不太一样的 啊、哦， 它有个加工的过程 哦， 是吧？你苹果、梨摘下来就吃， 对， 这没有再有深加工的过程了、 嗯， 没有呢，直接吃茶叶的，那叶子要加工， 哎， 所以说不管这个茶树到底起源在什么地方， 嗯， 我们可以骄傲的讲。对于茶树的利用与深加工，一定是中国人发现并最早使用的 哦， 这是毋庸置疑的。 哎，这个思路对、 哎、 啊， 这一定是毋庸置疑的。 嗯， 那么印度人也的确在英国殖民到印度之前没有饮茶的习惯， 哎 啊，没有这个习惯，他也是殖民地或者说殖民者带给他们的这个习惯、 嗯， 他们后期才开始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很好的证明，我们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茶树。有利用价值， 哎， 有药用价值，有商业价值，有品饮价值，这个茶树的价值是我们中国人发现的、 嗯、 同时我们中国人就在这片小小的树叶上下了大功夫了， 嗯， 加工啊，各种啊，千变万化呀， 嗯， 从蒸青到炒青，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方式，到今天我们中国茶呈现出这么丰富的状态。我们有一本书叫《中国名茶志》， 嗯， 哎，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的，是王振恒和王广志老先生编写的。这个书呢，像字典一样厚，是我们的工具书。那这个书里记载的中国名茶有多少种呢？1017种。 哎呀呵， 光是名茶就是1017种。 叫的响的， 就是一千多种。 社会承认的。 对了 啊、 哦，那小品种还有更多。 嗯， 所以说中国茶叶这个丰富性，能发现出这么多千变万化的，以后我们。您常听我们这节目，我们可能还会再聊到， 嗯， 比如说茶叶的品种不同吧， 嗯， 那茶叶的口味不同，茶叶的功效不同，就连茶叶的外形也不一样， 嗯， 对吧？ 嗯、 有的是牙尖的， 对， 哎，有的呢是片状的，有的是饼状的，有的是紧压的，有的是松散的， 嗯， 它都不一样， 嗯， 这些都谁发明的？都是中国人发明的， 哦， 这没人可以争。我举这例子有点不恰当，我每回在课堂上举这例子，学生们都笑，我说，哎，这个。猪啊， 嗯， 世界哪儿都有， 嗯， 但这腊肉是咱们中国人发明的， 嗯， 这没有可争的地方。不是说您这儿出现了一个野生猪的品种，就能跟我们争这个腊肉的起源，没有这可能性。 哎、对对对，我觉得多杰这个观点提的非常好，因为咱现在说的这茶呀，它还指的不是那个茶树， 对 对吧？ 对， 咱说的是一种饮品， 深加工品， 对吧、 嗯？ 它等于是一再制品。那这再制品既然叫茶，那就得是这加工以后的这个东西。咱来说这个东西谁早，就等于是谁第一次把这东西给啊炒吧炒吧，最后喝了。 嗯， 这个哎，第一天是谁，那就是谁。你要说论这树，那 这树在那儿戳了几千年，它可能是一茶树，它可能能炒出咱们现在各种茶叶，但是没人用它，那它就是一植物。咱现在争的不是说世界上最早的古茶树在哪儿，那你要说古茶树在哪儿，好，大家就翻呗。你看我的说我的在云南，我那是多多少年发现的，你说你那在印度，印度那人都，咱要比这个那就是比这树龄了， 嗯， 那它不是茶叶， 嗯， 对吧，它不是个饮料， 对， 它只是那植物。所以现在我这么一总结啊，谁是最早的古茶树，这个植物可能存在于，嗯，多杰老师刚才说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大家有争议，而且这个争议啊还会继续下去，因为肯定还有咱没去过的地儿，就算是咱云南深山老林里头，没准咱还又过多少年，又有人发现说，哎，这个啊，这更早啊，这棵茶树，这都有争议，而且啊，不断的在更新这个东西，但是说茶叶，肯定还是咱，这就没有争议了。对吧，多杰老师，我这么一总结就通了啊。 没错， 嗯，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茶树或者叫植物啊， 哎， 无国界， 嗯， 它在这个地缘上，你想想这个整个的这个地带上，那我觉得也是相通的， 嗯， 说咱们今天划分的国界，那是人为划分的国界， 对 啊，当时在很远古的时代，那在这样的一个自然带上，它都有可能生长出这样的类似的植物， 嗯， 这也是说得通的。所以说我们争论前者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谁第一个发现了它的价值， 嗯，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那我们可以在节目里非常骄傲地告诉大家，当然是我们国人， 嗯， 哎，咱们这个聪明睿智勤勉的中国人。 哦， 这一定要这么说，因为你想啊，不是那么容易， 嗯， 那这个树叶子在树上，你怎么会想到把它摘下来利用一下呢？ 所以你们也说是神农尝百草发现的。 哎，这是一个传说，啊，肯定不那么的准确 啊，肚子都透明的，是吧？然后那个好吃的搁这边，不好吃搁那边，最后哎呦不行了，就点茶叶解解毒，是吧？ 反正都说是 这故事是这么编的，是吧？ 这故事啊，《神农本草经》上就这么写， 嗯，《 茶经》里边也这么收入，所以也有一些地方呢，我去到的一些地方啊， 嗯， 把这个神农当茶祖来供奉， 嗯， 有。也有，它各地的供的茶祖还不一样。 哎， 但是你这东西呢，如果真的从科学角度来分啊，神农氏发现茶叶呀，不是那么的靠谱。 嗯， 为什么呢？在地缘上说不通。 嗯， 神农氏是一个黄河流域文明。 哎， 啊，那么茶树的发现应该还是集中在我国的西南地区。 嗯， 啊，就是今天说的云贵川。 对对对。 这个时代，那这个两者之间呢，没有这重合点，还差一点。 哦，就是过去也不像现在，说高铁呀、飞机呀，过去人出趟门，你想皇上，咱一说那康熙那么好玩，去过几回呀？江南是吧？大家就想，皇上都不见得每次出去都能出去得起，那一般的人。在过去再比那个你说比康熙那时候还要早那么多年，那真是交通基本靠走了这么一个时候。 对。对， 而且也没有路，你让他从一黄河流域跑到云贵川去吃点茶解毒，估计路上就已经堵死了。 哎， 对吧， 这个不太靠谱。 啊， 但是呢，因为啊，这神农氏在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里边， 嗯， 它有独特的意义。你比如说还有一个行业也喜欢供神农氏。 嗯。 就是中药， 哎 哎，因为他发现很多的药用价值， 尝百草嘛。 对了， 嗯， 他发现很多这个植物的药用价值。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比如说最重要的中药典籍叫什么呀？叫《本草纲目》。 嗯， 那就是说中药是以本草类为主体的啊。当然不光有本草类， 嗯， 你比如矿石类的它也有， 哎 啊，那比如说在以前来讲用牛黄啊， 嗯， 用犀角啊， 嗯 啊，那这是一种血肉之躯的这种，它也用这几类都有，但是本草为主体。神农尝百草，所以跟这个比较契合，那他就也把它供为祖宗。 嗯， 反过来讲，为什么这茶也归到神农这儿呢？茶在开始是比较早有药用价值的。 嗯， 哎，所以呢，这样归类或者说我们先人这样去认这个事儿，它也有一定的文化逻辑是可以说得通的。 嗯，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茶树的起源以及这个饮茶的这个习惯的起源呀，都是集中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当时《茶经》里边开篇第一句话就讲说，叫茶者南方之家木也。 哦，

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二节。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来跟大家讲讲茶叶的发展史。上一节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叙述了茶叶起源的一元论、二元论、三元论。接下来呢，多杰老师要为我们讲讲到底我们中国啊，这茶叶最早的记载是在哪儿呢？好，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我们中国现在最早关于茶树的记载就是利用茶的记载啊，能到什么时候呢？如果是文字记载，咱们两个说， 口述历史不算是吧？ 哎，不算，得到文字的记载。 嗯。 是武王伐纣时期。 嗯， 武王伐纣时期，您算算，公元前1046年， 嗯， 到今天三千年，武王伐纣时期怎么有这记载呢？说当时这个地方有两个小国，就这个西南地区，一个呢叫巴国，一个叫蜀国， 哎， 还分着的，还是俩国家不一样的。这个巴国跟蜀国，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没有了呢？一直到秦始皇， 嗯， 哎，就是秦始皇之前的那个时代啊，秦惠文王时代， 哎。 才把它灭掉， 就是一个成都，一个重庆， 哎，就是比较西南集中的两个大的政权 吧。 对了， 嗯， 那么当时的巴国和蜀国就已经把茶叶作为贡品贡献给中原王朝，就是周皇室。 嗯， 其实呢也算不上多珍贵的东西。 嗯， 我现在揣测呢，一种土产吧。 嗯， 您那儿没有，我这儿有。那我们作为一种臣属啊，或者是一种附属国。那我们就把这个特产贡献给您，这代表了您对我们这个地方的一种统治。当时的这种诸侯国之间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当时在他们的那个贡单里边发现了有茶。 哎，你看啊，大家老听我们讲那个茶是一部分，讲川菜的时候也其实也提到了这巴和蜀。 嗯， 当时我们就说，你看大家为什么现在一提说这川菜有帮派，当然人家现在重庆已经不归四川了啊，但是在过去人一说重庆是一帮，成都是一帮，为什么这俩有不同的风味？那你看从这儿大家又看到人家起根上了，就不是一国家。 嗯， 对吧，那时候人就是俩国家。 嗯， 所以风味本来就不同， 哎，有道理， 穿插在一起了啊。 嗯，这个文化特质呢，还是有差别的， 嗯， 有差别的。那么这个时期呢，那就是公元前的这春秋之前的时代了。我们国家就已经出现了关于这个茶叶入贡的这个记载，那非常早。那说到后来，历史里还有它吗？还是说就沉寂了？ 嗯， 啊，就消失在历史长河里边呢？没有，中国这茶叶还是一直都有记载。你比如说。到了我们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叫《诗经》， 嗯， 说《诗经》里边有茶叶吗？《诗经》里边茶字一个都没有， 嗯， 但人有图， 图，哎， 哎，图，图什么呀？把那个茶再加一横， 对， 这字念图， 嗯， 其实在这儿啊，这个借着我们孙涛老师这节目啊，介绍给大家一个小的知识点， 嗯， 这个知识点是茶叶啊，应该讲是没有非常普及的时代，茶的一个重要特性，叫做多名时代。 你就多哪个名啊？你 名字的名 哦， 有好多个名字的时代 哦哦哦哦， 哎，那 叫什么还没统一？ 对了，那会儿茶的名字非常多， 嗯， 你比如荼， 哎， 荼就是茶。 对呀，啊，这我们刚才说的那《神农尝百草》里头不就有这句吗？ 哎， 日遇七十二毒，以荼解之。 对， 嗯， 但反过来讲，这荼又不光是茶 哦， 它荼也是可以这么是苦菜， 嗯。 也可以是苦菜，也可以是茶， 嗯， 它不是专用一个字儿来解释。 对，这也没定论， 哎，也没定论， 因为好多那个植物吧，就包括咱们刚才你看多杰老师说到《诗经》，《诗经》里头他写了很多的这个水草，那个植物，包括好多的什么古籍里头，现在大家看古代的菜谱，给大家说啊，这个植物是什么，那个植物是什么，这菜用哪个哪个做，现在的人啊，都只能是推断。它大概是一种什么什么菜，当然有人说啊，这不对，这个应该是什么，所以这东西啊也没定论，就是古代的好多东西，一像多杰老师说的，离我们太久远了，因为那植物很可能现在早就没有了， 嗯， 就是所以你只能说找一类似的，就跟咱现在说觉得姚明长了2米26，觉得， 嗯， 哎呦巨人，这太厉害。 嗯， 那你看那楼兰古城，人家随便挖出来一个2米7的，那时候的人， 嗯， 豪多，是吧？咱现在觉得两米七这人不正常，那时候在人那块司空见惯，所以这个东西咱这么一联系起来，他多名时代是肯定的，而且这个东西也不见得现在说，多爷老师说啊，你看这名其实也是指茶，没准在过去他可能人还说的不是茶，所以这就大家就听着当一个猜测，咱们现在都在猜测啊。 它是一种学科，这交给文献工作者呢叫名物。你比如说这个我们有一个学者老师叫杨志水老师，他写的叫《诗经名物新证》。就讲这里边，就像孙涛老师说的，这个是花花说的是什么， 对， 这个草草说的是什么， 哎， 他用大量的旁证再去重新研究这些事情，这是一个单独的学科。茶呢还没有那么复杂，你比如说在茶经里边，它系统的就总结了茶的多名时代都有多少个名字。你比如说今天我们都知道的叫茶，叫荼， 对，这俩大家都知道。 哎，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就叫名。 哎，品名。 哎，对， 对吧？ 草字头一个名字的名，这字还念名。哎，咱们今天说这位大哥真是很雅致，喝茶不说喝茶，说品名。哎，这知道还是喝茶的意思。而且这个字儿今天在我们现代汉语里边还是有生命力的，还在用的。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茶庄都写的香茗， 对对对， 就是说今天还用的是活文字。还有一些今天就完全不用的，你比如说贾，今儿就不用了。 贾怎么写？ 木字边一个姓贾的贾。这倒还念贾。比如说舍，草字头一个设问的设，但是设问的设要反写啊，这不是言字边要反写我了。这段还念设啊， 这也是茶的意思。 茶的意思。 喘， 喘，喘这个字写的比较复杂，我没法给您形容了，您可以查着，但是念喘。您打出喘来没几个字，这其中有一个带草字头的这个字就是啊，这个念喘。这都是茶。这都是茶。荼设假名喘，这说的都是茶。但是今天只有这个茶跟名是在现代汉语里边用的，这个荼你知道什么意思，但是你不会用，你不会用它说品茶，品茶不叫品荼，不这么说了，是吧？喝茶咱们也不能说喝喘， 对， 他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完全听不懂。 哎，对了，那就是说他前期有这样的一个叫多名时代，为什么会有多名时代？我觉得重要的原因是他没有真正的达成一个共识和统一，各地啊可能都类似的东西有了，但是方言不同，叫法不同，就不太一样。 对， 我这个在这个孙涛老师面前，我这班门弄斧啊。 哎呀， 饮食文化里边也有这个。 您要搬什么？您说、啊， 饮食文化里边很多呀。你比如说，咱们今天都说吃米饭，这米饭很统一，全国各地你叫米饭都知道来了。但是现在网上老有这种流行的帖子啊，就是来一图片说，这个食品在你家那儿叫什么？ 对，经常有 啊，这都不一样。叫法其实非常多，就连那油条都是多少种叫法。 对，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咱叫馒头就是馒头。 对， 咱往南方走，人家馒头其实就是包子。 对了， 对吧？ 对， 这个也和咱这要讲起来，它就长了，也和这南北的这政权呀，这来回的交替呀，北方跑到南方等等都有关系。但是就客观的印证了刚才多杰老师说这名字哈、就是同一个东西可能叫出不同的名字， 还有不普及的地方、是吧？你怎么那么多东西还普及呢？是不是？你们这猪肉没人变呢，怎么牛肉没人变呢？它还是一个名字，它是最大陆的。你说搁油都知道油是什么，这就行。那就是说这个是最共识的。下边还有一些呢，根据每个地方的习俗不同啊，用法不同啊，它就有一些变化，这很正常。今天全国范围内，我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注意，可都说茶。 哎，对， 是吧？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岛，这西边您上了高原，这边您到了海边， 对，没有说荼的都，是吧？ 不用说别的，说茶字通用。您说服务员给我来杯茶，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懂的，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哎， 这也是值得所有朋友们去思考的，就是茶是怎么从一个非常西南，还是一个相对来讲交通不那么发达的地方，在这样一个交通不那么发达的地方所生长出来的这么一种小众的植物，是如何通过一个莫名的渠道最终传递到了大江南北。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中国啊，咱们中国茶区是四个，江南、江北、华南、西南，三个在长江以南，江北产区在长江以北，有20个以上的省市自治区可以喝产茶。 嗯， 但是我提醒您注意，咱们所有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没有一个地儿是不喝茶的，没有， 哎、呀 全喝茶吧。 多杰老师这么一说吧。它还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它虽然是一种大众饮料，也是咱们中国人可以说生活里离不开的饮料，但是作为生存来说，它并不是离不开。 那不是必需品， 对吧？就是它还不像你不吃粮食、不喝水 啊、不来油，这都不行。 这个你受不了。哪怕咱们现在说不吃水果蔬菜，其实大家你生存下去都是 有 点问题 的， 对吧、 嗯？ 那你要说不喝茶。那我们身边有好多人，人家也不喝茶， 是， 对吧？人家也活得挺好， 是。 那这么一个不是生活必需品的，还能传播的这么广泛，而且咱们老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它是其中之一， 它排在这里头，大家就觉得，哎，这个到底是为什么？这就让多杰老师给说说。 哎，这是咱们起源上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嗯， 其实呢，我一讲这个，大家可能还不那么的贴切啊。我再给举个例子。 嗯， 今天咱们这个老说互联网营销，我看这个朋友圈老讲这个。 对， 茶就是一个最成功的营销话题。 哦， 咱想吧，今天咱们在西南地区再重新找出这么一植物来，随便的啊，都行。 找出一植物 啊，就是茶，就是一种植物嘛，一种小众植物，以前不那么多人知道的、一种很地方的。哎，那可能现在咱们到一些地方，咱们去旅游也看当地喝一些，咱们不太常见那种泡水的草啊什么的，不也有吗？ 对， 啊，咱们找一互联网运营高手， 嗯， 让他就把这个都不欺负他，让他通过今天的互联网手段，怎么让他大江南北人所皆知，每一个地方都喝，大家还都特别喜爱，这难了。 哦，对，这得花多少钱呀、啊？ 这不是钱的事儿，这没这么大力量 啊、哦。 即使在当年有互联网信息这么发达的时代，都很困难。那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在没有这么信息发达，你刚才讲交通便利的时代，这东西是谁给安上的腿呢？是谁给安上的翅膀呢？ 对， 它是怎么飞出西南的大山深处？ 这要散布谣言，可得散布一气呢，是不是？ 这可很难呢、到今天为止，我们真是所有的地方，冷的地方、暖的地方、高的地方、矮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不喝茶。 哦， 那可能形式不一样。 嗯， 是吧？我们到了蒙古族朋友家里，人给熬一锅咸奶茶。 对， 可是我们一上高原呢，酥油茶。 嗯。 我们到了西南呢，很多少数民族的那个寨子里啊，那少数民族朋友们好客，给我们熬那个擂茶呀、啊，是吧？打茶呀，的各种的都有。 嗯， 它这形式可能不同，可没有一个人不喝茶的。 哎， 您今儿递了一盒茶叶，您就随便啊，走 遍大江南北是吧？ 送给谁谁都高兴。 哎，真是， 你送给谁，他不能说不要，说这什么也没喝过，不懂啊，不会的，不会的。这就是很难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所以我说中国茶叶的传播呀，这是一个大课题，也可以讲是一个奇迹，是一个奇迹。那当然这里边我们一会儿再聊到，它跟很多东西都有关系。那茶叶刚才讲到了这问题，在西南地区，在西南地区的这个茶叶本身来讲呢，也就偶尔供给一下中原王朝做一些贡品，那理论上它没有什么能够传播到全国的可能性。 对， 怎么最终走出去了呢？这里边历史也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嗯， 它有一偶然性是什么呢？就是秦帝国呀，在这个时候的壮大。 嗯， 秦朝在这个时候壮大，这个时候战国有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 嗯， 秦大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大国，就面积非常大的，叫楚。 哎， 秦楚争霸。 嗯， 秦楚争霸说，哎，这茶叶什么事儿呢？有一个关系，当时秦国如果直接从正面战场出击打楚国呀， 嗯， 胜算比较低， 费劲， 费劲， 嗯，因为人家富，其实是， 哎，而且地儿又大，他想了个办法，怎么着呢？从后边抄后路打楚国。 嗯， 楚国这后身在哪儿呢？楚国这后身啊，就是咱们现在说，就是顺长江而下， 嗯， 从长江打。要想从长江上游直接打到楚国，是在中游啊，楚是上在长江中游地区嘛，两湖地区嘛，那么就要经过一个地儿，就是经过四川， 嗯， 经过巴蜀地区。巴蜀地区是长江上游。 对， 当时巴蜀还有俩国家呢，一个是巴国，一个是蜀国。 嗯，正弄川菜的人。 哎，对了对了，正给补的川菜的， 对吧？ 哎，正着安逸的呢。 啊， 哎，这个时候，当时秦国叫秦惠文王取道攻巴蜀， 嗯， 打的仗很顺利。当然是蜀道难， 嗯， 但是这里边有战力的问题，哎，打的还是比较顺利的。两个国家先后拿下，就取了巴蜀，顺长江而下，又攻打楚国， 嗯， 这对于成就整个的这个秦朝霸业呀，叫后来叫秦帝国的霸业，非常大的影响。 嗯， 那这个里边是个大事件，大事件的后边呢，就把茶叶这个小事儿给带出来了。 嗯， 当时的巴蜀被灭掉之后，巴蜀的贵族还在，那么当时巴蜀的贵族规定，不能够在原址居住， 哦， 全部内迁， 哦， 啊，离开你自己原来的势力范围嘛， 嗯， 这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常见的事情。那么当时的巴国和蜀国的大量的贵族，那就随着秦军内迁了， 嗯， 那么这是茶第一次大规模的走出西南地区， 哦，就他们给带出来了， 带出来了， 嗯。 到哪儿了呢？就一直到咱们今天说的关中地区。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呢，咱们为大家请来了杨多杰老师，给大家一块来讲讲茶叶的发展史。在刚刚过去的第二节当中呢，杨多杰老师给大家讲述到了茶叶第一次从四川迁入到了我们的内陆。那接下来茶叶的走向又将如何呢？别着急，小段的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说。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间，

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三节的节目，我是孙涛。在第二节结束的时候，茶叶已经从四川走到了中原地区，那接下来茶叶又将走向何方呢？不要着急，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这茶叶传播的路径是一直在南方传播的，这还您真说错了。一会儿我再给您画这张茶叶传播路径图，您就发现在咱们中国这茶叶传播它还不是南方传播，是自北向南传，是自北向南传。而且当时的北方呢比今天还要暖和，还暖和很多啊，野生动植物也很多，尤其是南部地区，像陕西，今天陕西南部地区还能种茶叶呢，在当时来讲都是非常适宜茶叶生长的，所以当时的茶叶传播路径是从巴蜀出来以后直接去了关中，关中地区就咱们现在陕西地区，再一直一路再往北不行了，往北是上不去了，往北它不适宜茶树种植了，往西也不行，往西太干，茶树生长的需要一些温湿度，那就只有奔东，折向奔东到了哪儿呢？到了河南，所以今天河南南部到信阳地区还产茶叶，当时就有，当时就有，从这河南再往北又不行了，再往北不行了，往南也不行，往南就有天津， 我们河北都不行， 河北肯定 河南 不 就行， 行，河南是可以的，河南是中部地区嘛，它是可以的，那怎么办呢？再向东，再向东。再向东通过整个山东的南部地区就进入到了咱们今天说的江苏北部安徽这一带，这是都产茶的，完了再往下传，那这条路径你看啊，这是折向一直奔东走，奔东走大概到了快海边的地方再折向奔南，折向奔南到了咱们今天说的江淮流域，到江淮流域传播，那这个时候双向传播，另一条线索呢就通过长江流域开始一路向东传，就是顺江而下，那就是说整个的湖北地区啊，湖南地区啊，江西地区啊， 全有了茶了， 就都有茶了。但是我这儿说一句，其实今天的茶叶大省福建地区茶叶种植的历史不是那么久，相对要晚于这些省份，它是最后传到的，甚至于有一批还不是陆路传播的，是从杭州湾出海，最终又到达了福州这个地方，那才又开始继续传播，比如说到了福建地区，到两广地区还继续传播茶叶。所以中国的茶叶传播路线大概是这样的一条路线。那么基本到了什么时候呢？就到了唐代之前就完成了这样的一条大路线的传播啊，这个时间比较广。 所以老师，我问个问题，那您刚才说他是这八国和蜀国的这贵族，他们因为被迫要出来，那我就有个疑问，因为他们等于是战败国吧，咱现在话说，那你那地位虽然你原来是贵族，但是你现在你都让人打败，都让人给撵出来了，你也不能是非常高的地位了，对吧，就等于可能到了这边也就是比普通的那个一般人稍微富一点，但是你社会地位其实并没那么高，那他们作为这么一个已经没有什么太高社会地位的人，那社会影响力肯定也就有限呀。他不是说我是始皇，我喜欢茶，那全国都得喜欢。他不是这地位呀，那他怎么就能通过自己这是努力呀，还是怎么着啊，就让这茶怎么就让大家就喜欢了？就是你现在说他们给带出来了，包括咱说四川那边都喝茶，不光那个贵族喝，他们那巴蜀那两国所有国民都喝，那好，他们跟着走下来了，那也只是带动一小部分吧，因为他们毕竟那俩地儿也不大，那你想带到全国，这还是有点说不通的地儿，我觉得 你讲的很对，就我刚才讲的这段历史呢，今天听起来比较恢宏，在当时呢都是一个非常微观的事情， 对呀， 就并没有那么多人喝茶，你比如说我们在两汉的文字记载里边 就是西汉到东汉几乎看不到， 嗯， 很少很少有讲到茶，个别吧，只言片语， 嗯， 那在浩瀚的历史当中这就几乎是不值一提的，就是说这东西存在， 嗯， 存在但并不主流。好，这个事儿一直比如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说这茶叶怎么样了呢，也不怎么样， 嗯， 也没有说哦多么的流行啊，多么的著名啊，说你不喝茶就是俗人呢，啊， 对， 不是这程度， 嗯， 还是相对比较个别比较小众的一个范围， 嗯， 他就说这个火种还在，这个习惯咱慢慢的养成，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饮品，大量的人还不知道，甚至于不知道什么程度害怕喝茶。 为什么还害怕它？ 古人没喝过有这么强咖啡因的饮品， 喝完它高兴是吧， 兴奋 比酒嗨是不是这样， 你像以前那酒度数也低， 对， 哎，他也没什么太大感觉， 还不如宴宴的来碗茶是吧更高兴是吧。 我是这么揣测的啊，一定有道理，今天这人啊，这甭说别的，您喝的那东西里边那含咖啡因的多了， 哎 是吧，可乐就含咖啡因， 嗯， 人都麻木了，说谁哪个城市人还没喝过两杯咖啡呀， 啊， 哦，对吧， 啊， 喝着也没说多的感觉， 对， 哎，你小孩说喝一回兴奋和心慌，但，成人喝完了也都那么回事，因为它毕竟是很微量的东西， 对， 古人不行，古人他的饮食结构里边没这东西， 哎， 他一喝这东西他兴奋， 而且他油水也少 啊，对， 是 他再晕一下一会儿再所以他就导致有一种通灵的感觉， 哦，就置换了是吧，你说， 哎，所以在当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请您注意啊，我们国家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人说那杨老师我们的历史不好，那什么时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告诉您就琅琊榜那时期， 哦， 哎，那就基本上魏晋南北朝时期 你看你这例子举真好 哎，但琅琊榜人家是架空历史啊，人家是架空历史剧，但人家说那事儿， 嗯， 怎么看也 是 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概就这时期，那琅琊榜那梅长苏不就喝茶吗， 对， 也能胡喝的一碗一碗的喝呢，他喝的好的呢， 嗯， 有道理，他当时是这个时期，第一茶的饮用并不太普及， 嗯， 第二茶的饮用多与一些神秘力量有关，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有大量的文字记载，记载了当时饮茶见鬼神的事 儿，哦，真的呀？ 哎，或者说还有大量的文字记载鬼神爱饮茶的事儿， 哦， 这种 还是来回反复证明， 哎，反复证明 啊！ 哎，你比如说原来有一个人叫夏侯凯， 嗯， 这夏侯凯你听那名儿就知道，姓夏侯的嘛， 嗯， 在三国两晋时期呢都是贵族， 对， 这夏侯凯呢病逝了， 嗯， 病逝了以后呢就老闹，老 闹鬼， 哎，就老来吧， 啊， 回来， 啊， 老回来。啊，这是这个文献记载的啊， 嗯， 说有人就看他坐家中西壁大床，就坐在这床上干嘛呢， 嗯， 就是谁 喝茶 喝茶还不吓人 啊， 他逮谁找谁要茶喝，你说这多吓人， 给来二两， 哎，谁过来的时候都说哎来杯茶呀，这是当时搜神记记载的一个小故事， 哦， 一个小典故，哦，这种故事我就不给您再多举了啊， 嗯， 但是您可以再去翻阅我们中国第一部茶学经典茶经， 嗯， 它里边收录了不少，多集中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哎呀， 那就是说这个时期人们对茶的认识啊，多多少少有点神秘主义色彩， 咱们看中国留下的这些古书啊，咱们古代的中国人真的是想象力非常非常丰富， 丰富丰富， 对吧？大家就看什么《搜神记》《山海经》，那里头那想象力 真是现在的中国人，我觉得应该好好的学习学习。咱现在老说咱中国好像想象力不如外国朋友，脑洞大，但其实咱往前倒倒看，咱的都六个脑袋、三个耳朵、肚脐眼那儿恨不得又长出一眼睛，这事儿都写的不带写了。你看这个眼弄一茶都能置换，你说那时候人得多嗨火呢？ 哎，那会儿人有意思， 对吧？ 啊，这个我看出孙老师爱听这故事来了，我得给你再讲一个。 好的， 我再给你讲一个。这故事说的也大概是这个时候，说这个单县啊，刘武器就是有一个咱们今天讲的就是居双守寡的这么一个母亲，带着俩儿子，他家庭条件很一般，很不好了。不好怎么办呢？他们家住那地儿啊，就是不是房子的问题，按今天的话说呢，是那个地段不行。住哪儿呢？住坟圈子里边了。 哦， 哎，他挨着一个古坟居住。 哦， 那想必就是村里没人住那房，他们住。 哦， 就条件不好嘛，非常差。这个孤儿寡母这么住着呢，生活就很艰苦。但是他们这个地儿呢，这现在说这个发生在安徽啊，今天的安徽地带，他地儿他喝茶。这个母亲呢挺爱喝茶的，每天弄点茶喝。他喝的时候呢，他就经常啊，给这个古冢，他们当时叫冢，就是这大坟啊，挺大的，给倒一杯， 给他们敬点儿， 哎，敬点儿， 哦， 敬点儿，来一杯。这是时间长了呢，他俩儿子有意见，说妈，你看这个人都笑话咱们家，说咱们家这住坟里边是不是这不好啊？ 对， 这玩意儿估计是不是也不太吉利的？ 嗯， 他母亲说，那你们俩人准备怎么办呀？ 嗯， 说咱把这坟给他平了吧。 哦， 这俩孩子做卤要把这坟给平了。 我以为他们要搬家呢。 没有，他们说把人家坟要给平了。 啊， 这个母亲就拦着说那不行，啊，这个对古人不敬。 对 啊，那不行，这事儿就给压下来了。当天晚上，这母亲就做梦了。 嗯， 哎，做梦了，梦见什么呢？梦见有人托梦。 嗯， 哎，这人在梦里看，有点影影绰绰的，看不很清楚。这母亲很惊慌，说：“您是，哎，你别害怕，咱们邻居， 对，老喝茶一块， 哎， 熟人， 我就是这古冢里边的 啊， 哎，说敢蒙您的恩情，哎，有好茶呢，你还总想着我，哎，你的孩子呢要平了我的这个坟冢，你还很极力的保护维护于我，说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谢谢你的了，说这样吧，我看你们的生活很困难，很困苦。”说在你们村某某某地有棵大槐树，那个底下你去挖，那下边是我赠给你的银钱。 哦哟， 说到这儿这梦就醒了。 嗯， 这母亲就想说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还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就回忆这地儿，哎，这地儿这么一找还真有这么一棵大槐树。 哎呀呵， 把这俩儿子叫来了。 嗯，哇， 我昨天晚上做这么一梦。 嗯， 说怎么回事，他跟我托梦，我还真找着这么一树，你们俩挖挖试试吧。洞敲往下一挖不深。 嗯， 埋着什么呢？当时花的铜钱。 哎呦， 当铜钱一罐一罐穿好了的铜钱。 嗯， 最奇特的不是这个铜钱的问题，铜钱接古币就是都是以前的钱。 嗯， 啊，都是以前的钱，但关键这不影响花，因为都是贵金属嘛。 对， 啊，以前都是这 实际的价值， 哎，价值有，这无所谓。关键是这钱不都是一罐一罐穿起来的吗？穿钱的这个线儿是崭新的 哦，现穿的。 哎，这就是专门馈赠给这个母子的， 哦， 啊。后来拿这个钱又维护这个坟茔，哎，这个一家人改善了生活。这个故事也是当时《茶经》转引记载下来的，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哎呀呵， 说这个时期饮茶与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嗯， 所以我讲，我说这个咱们听茶史这俩结论。第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很多人喝茶，但并不是主流。如果它是主流文化，人们不会对它有这么大的忌惮。 哎 哎，第一它就不是主流，第二它多与一些神秘力量相连。这为什么？哦，那是跟茶的特性有关。 嗯 啊，茶里边这些内含物质的含量 啊，哦， 第一它喝完以后还救命。 嗯， 而短暂的这种小的疾病啊，一喝了以后非常的好， 说有点解毒的功效啊， 一定有这功效。 嗯， 有在缺医少药的年代，人们的身体比较敏感， 嗯， 那可能真是用一点这个茶起不少的作用。 嗯 啊，这个情况是有的，因为体质跟金人已经不同了。 哎， 咱们金人的体质用药已经很多了。 对， 哎， 咱们的基因里啊就已经带着好多，咱现在话说抗药性。 对， 就为什么现在很多欧洲啊美国呀，啊，那种那个那些个朋友，他们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第四节的节目。在第三节当中呢，我们讲到了魏晋南北朝，大家对于茶是一个什么态度。接下来咱们要进入隋唐时期了，看看隋唐时期大家又是怎么喝茶的。 那么真正中国茶到达了一个高度，或者说到达了一个普及程度，那就是隋唐以后的事情。那是基本上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那么普及度到了全国的范围。那么这个呢，一会儿我们可以再深入的聊一下这问题。就是说这茶的传播呢，到底是谁的功劳呢？我觉得这边有一样功劳不可小视。那么这什么呢？就是佛教。这佛教的出现跟这茶的传播有大的联系。为什么呢？这茶有一重要的作用，是这个当时啊僧人们所喜爱的，提神。僧人们要冥想打坐，最容易瞌睡，喝茶有好处， 提神 呢，当时这三个字叫什么呢？叫破睡魔。说这个睡魔最坏，它影响你的清修，影响你的禅思。而这个时候呢，你这么一入定一思考，睡魔就来了。打扰你啊，你用喝茶的方法，这叫破睡魔，把它击败了。 就是提神，按咱话， 咱们说就是提神的作用。所以当时在整个的寺院啊，对这个饮茶非常的推崇。可是呢，我们要知道，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一直到隋唐，这个佛教是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这就是刚才我解释了我之前提的这个问题啊，我不知道还有哪位听众朋友在听。我说这个茶叶是怎么从这个一个小众的饮品变成全国范围的呢？ 对呀， 这个寺院起到很大的作用。几乎是寺院开到哪儿，饮茶的风气就带到哪儿。 那这么说，它确实是合理了。 因 为得有一个主流文化或者是一个主流阶级，他们在干这事儿。 对了， 那底下人才能学的。 对， 你要说就我和多杰老师，我俩喝茶，我俩在这广播里天天说，说死，那其他人也不见得有几个学的，对吧？但是人家，你说现在国家领导人现在全都喝茶，说这喝茶好，那人家主流阶级一说，肯定这就流行开来了。 但是当时是佛教啊，佛教的僧侣阶级啊是非常的爱喝茶的。他们要传播自己的佛教呢，那叫把寺庙啊开设到了各个地方。随着寺庙的开设，饮茶的习俗就开始不断的推广。而且呢，僧人呢，在寺庙边上还有很多地，有很多呢就在寺庙边上种茶。大量的名茶呢也都产于寺庙的边上。那这就有一个很好的连带的作用，或者说很好的有这么一个推动的作用。那在这样一个力量的作用之下，当然这个可能是一种无心茶流，那不是说人主流就为了卖茶叶去了，那没有，说主要就是为了推广茶文化去，也不是，只是说它跟我的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契合。那我就把它正好就带到了各地，所以真的可以讲是大江南北啊，包括我们说不生长茶的地方。但是人家只要是寺院开到这个地方，佛教兴盛到这个地方，那仍然是有茶的痕迹。你比如说敦煌，敦煌里边出土了一篇重要的文书，就叫《茶酒论》。茶酒对谈，这俩人争，说酒好是茶好，这一个小散文，这也很有意思，这在敦煌出土的。敦煌是典型的佛教文化遗存，那就是说这里边有大量的痕迹在其中。那这个时期漫长的经过，一直到了隋，再到唐，唐的出现又让茶的传播呀，或者说整个茶的兴盛啊，形成了另一个条件。刚才我讲了一个，比如说佛教的传播，那么这些僧侣还有一些信众。 那您说，杜威老师，我再插一问题，那咱一说这佛教的传播，那咱之前不还说过二元论吗？因为佛教大家知道是人从人印度那边过来，不是咱本土产的，这是没也没疑义， 那肯定是， 对吧？那是不是人家也可以用这个来引用，说你看你们这波佛教 那个给你们茶大发展呀、啊？那这个习惯是从我们印度来的呀，他们印度的僧人喝茶吗？ 不喝茶，不喝茶。 哦， 啊，佛教早期到中国也是不喝茶的。 嗯， 啊，经过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啊，发现了这个东西的好处， 嗯， 啊，那么他就开始饮用了，啊，所以这个还是要这样去说的。到即使到后来，包括佛教在整个的印度，它也没落了嘛， 嗯。 它主要还是印度教比较兴盛了， 对， 它自己的佛教它也很没落了， 嗯， 所以说这个倒是毋庸置疑的，还是到我们本土以后， 嗯， 就是它有本土化转化的过程，包括我们看佛道像的变化，各种的变化，它是一系列的变化， 对， 那在这个阶段，我们说到达了隋唐，隋唐是什么时代？隋唐给予茶一个重大的发展，为什么？隋唐是一个盛世， 哎， 盛世是什么呢？版图出奇的。 嗯，对，那时候等于咱是全世界的主流文化， 那肯定是、 啊、是吧？ 但是在这么大的一个版图范围之内，茶得以发展，因为茶这东西永远不是当地生产、当地消费， 嗯， 它永远是当地生产另一个地方消费。 哎， 那你没有这个版图，没有安定的环境， 嗯、 那你是不可以达到茶叶的流通的，你到不了这程度。 嗯， 你想把这卖到另一个地儿，魏晋南北朝时期过不去， 对， 南北对峙。而且对峙它过不去啊， 对， 就不方便，增加成本，大量的问题存在。 嗯， 只有这种大一统帝国的出现，隋唐这样大一统帝国的出现，那第一次给予茶这么好的一个施展的机会， 嗯， 那么茶就可以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开来。 嗯， 南方的茶得以在北方来喝，南方之间可以互相交换来喝茶。你比如说最著名的，大家都学过的白居易的诗， 嗯，《 琵琶行》， 嗯。 琵琶行这个里边这位身世凄惨的女士呢， 嗯， 这老大嫁作商人妇啊， 啊， 这商人是干嘛？ 商人重利轻别离是吧、 哎？ 就是贩茶的，是您说？ 牵月浮梁买茶去 啊、 哎，这就是一大茶商 哦。 哎，那大茶商才挣钱嘛。 嗯， 以后接着咱们再讲。他这地儿说的也对，浮梁、 嗯嗯， 浮梁就是当时非常大的一个茶叶集散地啊。所以讲的都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的。 嗯、 那就是说到这个时期开始，茶叶。得以成为了一种商品。 嗯， 他以前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土特产，说咱从这儿烧点给孙老师，孙老师北方人没喝过这个， 对，尝着新鲜。 到唐代不一样，它变成了一种商业了，它是一个可以得以运作的商业， 嗯、 因为整个的交通系统是通畅的， 嗯， 国家呢是安定的， 哎， 所以说繁荣的时代， 嗯， 盛世一定会对于茶的发展。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或者说繁荣的时代和盛世，茶一定会发展起来。 嗯， 比如说我们当下这个时代也是如此、 嗯。 那我们今天这么多的朋友喜爱茶，喜欢喝茶，我觉得重要的原因是个时代背景，它还是我们在一个比较繁荣、安定的时代。 对，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盛世之下， 嗯， 茶文化得以发展。 对，你想啊，它这个茶呀。咱刚才在一开始也说到，它不是一个生存必需品。 是的， 但是现在某种程度上呢，等于是大家的一个生活中离不开的这么一个休闲饮品。 是的， 而且它某种程度还有一些，嗯，身份呐、啊、地位啊，以及显示我有格调等，它有了很多这些个附加意义在里头。 嗯、 咱们就刚才多杰老师说的，说现在人爱喝茶，因为大家现在。有钱了，有钱了，他就得生活得多姿多彩，是吧？我光喝白开水不够味儿，我得茶呀、酒啊，这酒那酒，这茶那茶，我都得来点儿。他等于是生活品质提高的一个象征。那唐朝那时候也一样，大家看看那唐朝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喜欢往那繁华了做，也说明是大家挣钱了，有钱了。包括很多朋友。男孩喜欢武器，大家你看老说那唐刀和日本那刀，但是有各种对比啊。我看过好多那种节目，说唐朝出的那几款给咱们部队配的那军刀，说那个花费啊，只有像唐朝那种国家，那得有那巨有钱，按现在话说才能装备得起，才能造得起。如果您那时候没钱，说这刀那就先用着吧。不用革新啊，因为这个比那个其实没有厉害多少，可能就是专门对这种甲的时候这刀好使，对那种甲就不行了。你看咱们老说日本刀这那那这，包括他们很多东西，他们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没钱再去开发一个新品种，或者说应对这种甲我再开发，因为做不起，所以只能把自己那刀不断的改进改进。这就客观的证明咱唐朝那种大盛世不仅国家有钱，等于百姓也有钱。 嗯， 百姓有钱，那他就得想想我这个是吃川菜好呀，还是吃鲁菜好啊？当然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这概念，就是也会想说喝白开水是不是没劲？你看人那有钱人，人家喝那个特贵那茶，人家比如喝五两银子一两，咱喝不起那个，咱喝二钱银子一两的那茶，咱也尝尝。这是说明你有钱了以后，你肯定就想着我也得花式的，我也得享受享受，所以它肯定是一特别好的契机哈。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概念，我们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呢，专门的一种也不叫行业了，我觉得是一个人群了，叫生活家。专门有这么一些非常会生活的人。我看我们有很多朋友很关注他们，不管是人家的微博呀，或者人家的这推送啊，或者人家的节目，也有很多朋友爱看爱听。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也想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有品质。 对了，那比如说你说吃饱了就行了，那吃饱了上一个层次就是吃好了。那喝茶不解渴，喝水才解渴呢。那解渴完了以后呢，我喝一个饮品，它为的是一种乐趣，它是一种乐趣。这一定要在一个富足的前提之下，在一个安定的前提之下才可以产生。那的确到后来的历史也印证了这一点，凡是盛世对于中国茶叶发展都是一个高峰，凡是乱世对于中国茶叶发展都会产生巨大的打击和冲击。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代是什么？抗日战争时代，日本侵华战争时代，就中国茶叶是重创，大量的茶叶品种甚至都因此而绝迹。因为很多地方区隔开了，因为军事管控，你太卖不出去，那这个地区又长期的有战争，那东西又运不出去，那时间长了以后，自然而然茶山荒废，茶工出走，茶厂的荒芜，各种的情况都产生了。所以我说这都是相辅相成的，有机会我们再讲到。说回到这个唐代的问题啊，那在唐代的时候呢，茶叶发展了，那茶叶呢也繁盛了，饮茶的习俗呢也普及了，从最开始一种非常小众的，到后来慢慢的被大家所接受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集大成者，出现在了唐代。 陆羽。 对了， 所 以陆羽出现在唐代他一定是有原因的。他为什么在魏晋南北朝 时期时势造英雄， 一定是时势造英雄，这人一定是既有这方面的能耐，又得顺应了这个潮流，他整顶在这个风口浪尖上，那他就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不是一般的事业。 也跟刚才多爷老师说的佛教也有点关系，是不是？ 陆羽当然跟佛教有关系了。这个我们回头啊可以批专题给大家讲讲关于陆羽的这个事儿啊。今天我给大家说这个陆羽啊。他在唐代的时候出现什么时代呢？733年到804年。这陆羽大概活了70岁多一点。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陆羽还赶上盛唐最伟大的时代，就赶上唐玄宗这时代了，还整赶上这个盛唐最伟大的时代 的大声音，全是在耳边回响，是吧？ 都赶上了啊，这个盛世也赶上了，乱世也赶上了。陆羽最最壮年的时候，那就是说应该是黄金年代，25岁到35岁这几年没干别的，这国家光打仗了，就是安史之乱又爆发了，可是陆羽这一辈子也是什么都经历了，那么当然他还是很受到盛唐气势的影响的。那么到后来他能够写就出茶经，或者反过来讲这句话，这话都两边说啊，就是茶经能够在唐代或者叫盛唐时代的出现，这都是有道理的。茶经是什么呢？可能很多同学听我讲这个课呀，或者说听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节目，每周二我都谈。我说这茶经是中国也是世界的第一部茶学经典。这个时候的茶距离那武王伐纣的那时代可也过去了1000多年了。 甚至不止一千多年了，应该是啊将近两千年了。 嗯， 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边，茶终于混上了一本自己的书。 哎呦呵， 不容易 啊， 不容易。还有大量的农副产品没混上的， 对，现在也没有米精，是吧？ 对呀、啊，那他能混上一本自己的书， 嗯、 就是这书里边不是说只言片语写到了我了， 嗯、 是专门写我了。 哎， 如果按人来讲，就是说给一个人立传了 啊，这真是， 哎，得有这水平了。咱们哪位在座还没有这自己能立传的水平？ 这是主角了， 对 啊，不是小配角了。 对了，不是说人家传里提到了我 啊， 张三李四，还请到了孙涛、杨多杰，不是这意思了 啊。 单给写一传了， 嗯， 地位的大提升， 嗯， 而且在这儿我再多给各位听众朋友讲一句，而说那写点东西这多容易，您不能把今天跟古代相提并论， 嗯， 古代这东西要能出成书，成本是今天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 哎， 今儿您随便，咱们也能出哈， 嗯， 这咱打印一本，咱钉上，咱也跟个小册子似的，也没关系。 现在啊，花个几万块钱，你就说我找。我也不会卖，我就自己印，有人帮你印，对吧？其实不是特别贵， 哎，不是特别贵， 嗯， 但是在古代不一样了， 嗯， 因为古代呢，那完全的是没有这个设备，要雕版印刷， 哎， 不雕版印刷，请人抄写，就是俩办法， 嗯， 你想这东西得多难，那都是论字儿算的， 嗯， 那都是论字儿算的， 真是 字儿越少越便宜呗， 嗯， 字儿越多越贵呗，我说这都是实话 啊，写对联还是最赚的， 啊，对 呀，意思。 那肯定人家抄肯定是比如说哎老板我给您抄这书， 嗯， 那肯定按千字多少钱算或百字多少钱算吧， 哎哎， 那您这写的越多我花的越多呗， 哎， 就这意思， 嗯， 那他在这个时候能为茶下这么大的笔墨， 嗯， 这实实在在的要花上一些经济的成本的， 哎， 那就是说这里边茶有这个必要性，他值这个， 嗯， 他才会这么去做， 哎， 所以茶经这本书我说它不一般也在这个地方， 嗯， 领先世界多少年呢？领先世界将近一千年。 嗯， 啊，到十八世纪英国才开始有类似的专著产生。 嗯， 而且我可以骄傲地告诉各位听众朋友，我看到过各种版本的啊，研究茶的书，因为现在书茶是一个世界话题了。 嗯， 也有很多世界的学者研究茶，不读茶经啊。 嗯， 那您不叫研究茶。 对，这就是一个行业里头的算是基础读物。 对呀，啊， 对吧， 您就是翻翻也得翻一遍， 哎， 我们原来专门收藏过一本书，就是翻译成各国文字的茶经，它单独有一个出版， 嗯， 光英文版本五个，嗯，我看到就五种， 嗯， 不同时代的翻译的，法文的，德文的，俄文的， 嗯， 韩文的，日文的， 都得收一本 啊，它就有一个集合的一个书， 哦， 人专门就有这么一本书，但是我买到了这么一本，也是老书了，那，嗯，就是说明这个茶经的传播够多么的广泛， 嗯， 所有的学者写关于茶的书，您比如日本学者写，英国学者写，写茶叶通史， 嗯， 写吧，您第一句话一定要写这么一句话，在公元八世纪遥远的东方， 嗯， 有一个国家叫唐朝， 嗯， 有一个人叫陆羽，他写就了世界的第一本茶书叫茶经， 哦，这都得是向前辈致敬， 那肯定得，你绕不过去它呀， 嗯， 问题是这是人类对于茶研究的一个高峰， 嗯， 或者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那在公元八世纪中国人就达到了。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中国自陆羽之后产生了多少部茶书呢？传下来的到今天为止， 哎， 还超过一百种。 哎呦呵， 这一百种，或者说还有更多没传下来，都算上。 嗯， 所有的这些作者，没有一部不是看着《茶经》长大的吧？ 嗯，那真是， 还真得这么说， 因为没别的书。 对了，那就是说它有一个整体的影响性， 嗯， 因为你有开创性。 嗯， 今天认为《茶经》才多少字？七千字，太简单了吧？ 对， 但这七千字是开创性的。后来现在咱们现在要编《中华茶通典》， 嗯， 多少字呢？上亿， 嗯， 字数是上亿的。现在， 哎呀呵， 那你想，也可是从这七千字演发开来的， 嗯， 这是什么时代？《茶经》 这还是唐代、 嗯、 就是我们中国从刚才今天讲到的哎呀茶树的起源先人的发现那么一直到西南地区出现了这种茶叶的品饮、 嗯、 带出了西南地区走向了全国从小众到大众从不知名到知名再到最后登堂入室 嗯 达到了一个文化的高度那么经过了多少年呢经过了2000多年 嗯 啊那么到唐代达到这样一个高度所以说我说聊茶史咱分两半聊今儿聊这正好算是前史 嗯 哎不是那么知名的时代的历史从唐代往后的历史那又是一个茶叶的新篇章 嗯 那就更精彩了。 好、嗯、啊咱今天请多杰老师给大家聊聊茶的历史正像多杰老师说的哈咱们先聊到的是茶的非主流阶段啊、 嗯、 那时候大家还就把它当做一个小众饮料 是 跟您开了一个特贵的电动车上路是和现在是一个感觉、 哎、 大家都还在开汽油车但是看见你那车呢也愿意试试对吧也觉得挺新鲜也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拥有一辆 哎 对吧 可是即将它成为主流 哎这就是马上哈这跟我们这电动车也是一个意思慢慢以后汽油车淘汰了电动车终将成为主流 还真是这样 什么时候成为主流呢、嗯、拭目以待啊、嗯、但这茶什么时候成为主流呢下期节目就给大家讲啊 是 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 谁把星光点亮？谁把彩虹画上？